好朋友。那就是爱情的车送你回去，沿着霓虹漂流，流浪到死生关头，那温柔如果还有以后，已经接近哀愁，走到了十字路口，眨眼瞬间里